你这儿子能坐得稳吗？如果这个富二代这个儿子是个败家子儿，那老子打下来的江山就成了儿子的杀身之祸啊！因为可能很多人为了这个钱财啊，就会害了这个人，对不对？就算没有人害你，是吧？老子是给你打下江山，打了江山难呐，守这个江山那就更难了。所以呢，哎，有的卖房子，有的卖地，有的卖股票，那叫什么？叫坐吃山空，是吧？所以这富二代啊，还能吃上大半辈子，到第三代呢，这山吃空了。所以中国老一辈人讲叫富不过三，真的不过三吗？啊，绝大多数不过。不过的道理是什么呢？哎，就养不教，父母之过，是吧？所以啊，江山呢不重要，哎，重要的是什么呢？哎，子孙万代，啊，打江山、守江山那个能耐，对不对？哎，所以人也是这样的，你为什么会瘦啊？哎，这下子明白了，是吧？体内也是卖房子卖地呀，是吧？把这个员工给削减了，啊，你现在好多那个大企业，啊，在濒临破产之前，啊，就会大批量的裁减员工，啊，为什么裁员呢？啊，减少工资啊，开销啊，啊，减少生产呢，啊，你看，这不都是吗？啊，裁员。所以人身体消瘦是元气，为了保命，把肉化成元气去救命了，是不是？所以这是血和气之间的一个转化。反过来呢，我们吃普参康，对于那些久病在身、骨瘦如柴的人，你是先长肉，还是先长头发，还是先长精神呢？啊，数以万计，啊，十万计、百万计的病例证明，都是先有了精神，先有了面色红润，先有了疾病的长足、好转和康复，而后呢，头发变黑了，是吧？人开始长分量了。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啊，他非常高兴。他说：“大半辈子呀，都没解决了的问题，我长肉了，我几十年没长过肉啊，是不是啊？哎，我说你长肉你高兴什么呢？是吧？人家减肥还100块钱一斤肉往下减，你长肉了你高兴什么呢？他说那是胖子盼着减肥，我这几十年难得长肉的人，我太盼着长肉了。”长出来的肉，长出来的那个头发茬儿，告诉你，都是气血的余粮，是不是啊？哎，就像那爹妈给孩子那零花钱一样，说咱家穷啊，穷的都揭不开锅了，你那孩子还有零花钱吗？对不对？都没有啊。说家里比较富裕，是吧？吃喝不愁了，是吧？说给孩子点零花钱没什么了不起的，是吧？所以为什么会长肉啊？为什么会长头发呀？那肿瘤放化疗的眉毛都掉光了，为什么又长出新眉毛来？那更有啊，70多岁的老哥，80岁的老姐姐，牙都掉光了，最近假牙戴的不舒服，一检查，好家伙，牙床的底下鼓出个新牙来，是不是啊？这都是元气的余粮啊，元气的余粮。所以告诉大家，气可以化成血，血可以生成气，所以气血之间是可以相互的转化，这个转化叫气化。 是吧？人在健康条件下，这种气化的能力是全自动的。那么这种力量叫原动力，也叫宇宙力量。啊，不用人推，太阳到点就升起来了。啊，不用人拽，月亮就可以让潮涨潮汐，对不对？哎，所以这是自然的力量，了不得，原动力，了不得。那当然得了病之后呢，这种原有的宇宙力量、原动力就会停止，甚至会减弱。说那怎么办呢？就需要我们去想办法来恢复它。所以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原动力是创造不出来的，是逐渐的引导它、影响它、激发它，让它得以恢复。所以中医说叫阴极则阳生，阳极则阴生。为什么三伏天一过就秋意凉爽啊？这就叫阳极则阴生。为什么冬至刚过，立春是吧？打春阳气转，春风动人不动水，冰河解冻啊？这就叫阴极则阳生。我给大家讲子时养生的时候，讲到了睡觉的重要性。子时是阳气的种子，叫阳之根，叫阴极则阳生。阳气呢要在阴气当中孕育成长，所以在高质量的睡眠当中，你那阳气的种子那个根扎的它才越深。同样的道理，一年当中最热的是伏天，一天当中最热的是正午。阳极则阴生，所以说你像脑萎缩的、帕金森的、中风后遗症的，过了中午十二点他就开始打盹，什么原因呢？哎，就说明他身体的阳气比较亏，所以呢阴气比较盛，提前的就出现了阳虚的症状。所以啊，在这大家一定要知道，睡子觉是为了养人之阳，促阳之生；而睡午觉呢是为了养阴。所以告诉大家，睡午觉是治阴虚的，还治上火。那么午觉怎么睡？说我正吃的饱饱的，哎，吃的我正困正迷糊呢，我倒头就睡，能睡出脂肪肝，睡出动脉硬化，睡出糖尿病，睡出高粘滞血症。说这不也是自然吗？我困了我就睡呀。这不是自然，这是病态。因为吃饱了就困，这个本身就是病，是子盗母气的病。所以在这提示大家，过了中午十二点人就困倦的人，午餐要少吃，甚至可以不吃，是不是？说人是铁饭是钢，哪还有比吃饭重要的事啊？不吃你有依据吗？当然，请大家写到你的本子上，心肾相交好睡眠，睡觉是比吃饭还要重要的事。看了一个科学报道节目，是吧？中央电视台第十套科教频道，是吧？描述了一个科学探险者只身无后援穿越沙漠的一个探险的经历，是吧？哎，我特别注意了几个细节。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太困的时候不能睡， 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太饿的时候不能吃。说这什么理论呢？你看你不理解吧？不理解我来说啊，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在她又冷又饿的时候，她划亮了一根火柴，她看到了餐桌上的大火鸡，啊，她又划亮了一根火柴，她看到了她的老奶奶，是不是？守在温暖的炉旁。所以小女孩睡着了，睡着的结果是被冻死了。所以包括我们看影视剧，是不是啊？包括那个救灾抢救，是吧？长途探险，人那个外伤出血，人总会说：“哎呦，我好冷啊，是吧？我太困了，我睡一会儿，我睡一会儿。”还有那个登山的，是不是啊？哎，大家都知道。但是有过这样探险经历的人都知道，不能睡，一旦睡下了，这眼睛闭上就再也睁不开了。包括垂危的病人也是这样的，是吧？眼睛闭上了就是一辈子，是不是？那么饿，为什么饿的时候不能吃，是吧？这个探险者经过了好长时间的这个饥饿之后，哎，他忽然间什么呢，挖到了一个植物的根啊，还看到了一些花的鲜花，把这些花放到嘴里嚼，吃那花蜜，结果突发性应激性糖尿病。这就是中医说的虚不受补啊，虚不受补。人饿到非常饥饿的程度，一顿饱餐，一顿暴饮暴食，就会吃成糖尿病。所以中医说虚不受补，虚不受补，就是告诉大家，虚则不能大补，而是不能补啊，不是不能补，是不能大补。所以呀，酒渴不能狂饮，酒寒不能大热，大热不能突冷，就是这么个道理，是不是？哎，包括人沉睡当中突然醒来，就不要做剧烈运动，这都是告诉我们阴和阳之间的转换不是一蹴而就的，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所以中午吃饱了困的，你倒头就睡的，我刚才说了，糖尿病、脂肪肝、动脉硬化、心肌梗塞、脑中风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时候你再回忆我讲那段知识，我说困的不让睡，是不是啊？为什么？因为你那个困是病态的，你和晚上八九点钟天也黑了，是吧？鸟也归巢了，说那时候我们一困我们倒头就睡，那个叫孙其自然，是吧？我们孙其自然要孙天之道，我们绝对不能孙病之道，是不是啊？那一样的道理啊。糖尿病的朋友说我饿呀，脑萎缩的人说我特别能吃啊，那你饿了就不停的吃，脑萎缩帕金森的有胃口就拼命的造，那都是顺了病的道。顺病之道叫逆天行之啊，逆天行之，是不是？所以这大家一定要明确。所以睡午觉第一谨记就是困的不让睡，困得不让睡，那不让睡干什么呀？在屋里走一走啊，啊，喝点绿茶呀，吃点山楂丸消化消化神啊。等困意已过，好，再睡午觉。呵，这给好多听众朋友很难绕过这个弯儿哈。说什么意思啊？这跟我们现在好多老人是一样的，说儿子要钱不能给。你给他就养成了他啃老的习惯，是吧？说那孩子呀，不要不要，咱还偏要给，这是儿女之间的亲情爱心的纽带，是不是？这就叫欲擒故纵。但是啊，我们有时候还不要掉到儿女的圈套里去啊，是不是？哎， 所以大家呀，这块需要绕弯啊，困的不能睡，困意已去的时候，你可以睡了，睡子午觉。我说的是午觉的睡法啊，午觉怎么睡呀？午觉不能大铺大盖的睡，为什么呢？啊，中国人讲叫强龙不压低头蛇呀，是不是啊？哎，地上的蛇是啥？地上的蛇是地龙啊，地龙啊，虎落平阳悲犬欺，是不是啊？你老虎厉害吧？是吧？你掉到狼群里头了，是吧？你老虎想在这儿称霸王，那群狼就把你扯了，怎么办呢？哎，打不过就跑呗，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午觉叫一阴生，所以睡午觉不能真睡。哎呀，有的人挡上窗帘了，是吧？盖上被子了，是吧？甚至有的戴上眼罩了，手机电话关机了，大铺大盖好了，一觉睡到下午六点半，这都是早病啊，违背了阴阳之道，是不是？我们睡子觉是因为阴中生阳，阴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我说我们要大铺大盖睡得踏实，这是顺应了自然之道，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星星之火再燎原，在它是星星之火的时候，它不是大太阳，它如果在星星之火的时候，它就像大太阳那么样招摇的话，它就会被消灭掉。所以中国人学易经学潜龙勿用，所以午觉大白天的你挡什么窗帘啊，大白天的你盖什么被呀、啊、大白天的你要六七个小时睡，你是养生还是早病啊？所以午觉重在一个觉字，就是你要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觉醒。所以午觉的几个要点记住了，叫动正取静啊，动中取静，是不是？就像我们历史伟人是吧，说拿着本书是吧，什么资治通鉴呢，是黄帝内经啊，四书五经啊，我到闹市区去读书，叫闹中取静，在闹中我能安静下来，是不是？但你在闹市当中读书，你边读边跟人闹的话，你就取不到静了，是不是？所以大家把这个几个字写到你的本子上。有的人没听懂，写哪几个字啊？你子午觉，午觉的本质叫阳中求阴。你是在阳中，但是要养阴，怎么办？闹中取静，是不是？所以午觉什么地方可以睡呀、啊？哎，旅游大巴上，是吧？公交车上。是吧？办公室的椅子上，是吧？家里的沙发上，是吧？床上，公园的凉亭边，是吧？只要你啊，躲避了贼风虚邪，又防止了小偷，啊，做到了防火防盗的条件下，是吧？天底下哪儿都能睡午觉，所以午觉，它又是一个闭目养神之道。但是午觉呢有三收啊，一则收心啊，一则收心啊，怎么叫收心呢？把眼睛闭上啊，把眼睛闭上。二则收神啊，二则收神啊，怎么样才能把神收了呀？说上课呢，老师讲课呢，你在那儿呢就想别的事儿呢，老师把你提了起来了，我刚才讲什么了？哎呦，不知道。说你的耳朵干什么去了？啊，老师讲课我没听，没听是怎么意思？啊，走神了。说睡午觉有三收，一者收心，二目微闭，啊，把眼睛闭上；二者收神，叫两耳不闻，啊，两耳不闻，是吧？ 那么第三收是什么？第三收叫收羊啊，收羊。有人问了，收不收小鸡儿啊，收不收大鹅呀？此羊非彼羊也，这个羊是阳气的羊啊。怎么才能收阳气啊？哎，就是叩齿提肛操，叫气沉丹田，所以收阳也叫收气也。所以这就是午觉的三收，是吧？你在办公室的凳子上也好，是吧？你在家里的床上、沙发上也好，包括你长途大巴在旅游也好，哎，到了午时，啊，不要吃得太饱，人在不困倦的条件下，你闭目养神，气沉丹田。多长时间？15分钟到45分钟，是吧？是不是午觉达不到15分钟不叫睡？这午觉超过45分钟和不睡是一个样的，甚至睡的好处，就睡的害处比不睡还多。所以这个子午觉大家要会睡。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中医养生防病，天人合一，不是说着玩的，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天时对人的一个影响，是吧？那什么是天时对人的影响呢？请大家写到本子上，就是这秋收冬藏春生夏长的道理，这是一年四季我们要守住的时辰。所以呀，赶上了这个时辰，你得病你可能好的就快，错过了这个时节你又得了病，可能你就会反复加重，进入一个恶性循环。但是好在呀，一年四季的轮回它不是一生一次，而是一岁一次，所以每一年都有这么一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机会。那么只要呢您遵循这个规律，把握住这个时辰，那么你就可以得以康复。所以呀，冬病夏治的这个吉日良辰现在已经过去了，那么现在又进入了多事之秋，冬病秋防的季节，那么我们就要以秋的心情、秋的原则和态度来面对现在的身体状况。所以在这儿呢，我告诉所有中风后遗症的朋友，进入秋天是吧，就像那个昼长夜短，一直呢要到秋分的时候昼夜平分，是吧？虽然白天长，但是已经没有伏天的时候长了，对不对？黑天越来越早了，但是要一直到秋分才昼夜平分。所以这时候呢，中风后遗症的患者的确在康复，但是已经没有夏天好得快了。所以这时候就不要加强锻炼，因为你过多的锻炼 只能消耗掉更多的元气，反而容易成为疾病加重的诱因。所以呢，大家在这儿要避免过度的功能锻炼，是不是？这说的是一年的四时，那么一天当中也有四时，十二正经养生，这十二个时辰它对应的是十二条经脉，十二脏腑，十二个生肖属相，实际上说白了也就相当于一年的十二个月，对不对啊？那么一天当中的春夏秋冬这个时辰在哪里？请大家拿笔来写，从子时到卯时，此之为春；从卯时到午时，此之为夏；从午时到酉时，此之为秋；从酉时到次日子时，此之为冬。那我们把一天十二个时辰也化成了春夏秋冬四时，那这是什么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十二个时辰也要遵循春生，是吧？春生，春天要五一五，是吧？夏长，是吧？春生叫春生勿杀，夏长叫夏长勿伐，秋收，秋天要收敛，叫秋收勿害，是吧？冬藏叫冬藏勿泄啊，勿泄。所以要遵循这么一个原则，守住四时的生长化收藏。那么一年当中有五季，夏秋之交为长夏，这个长夏有的大夫也把它念长夏，为脾经当令，脾主运化，这个化在《黄帝内经》当中的解释的含义，化就是由花变成果实的一个过程。那么实际上呢，我前几档节目给大家讲了气化，讲了宇宙力，说了生命原动力，是吧？那么这个气化的作用就是身体内和外能量与物质之间的转化变化交流的过程。好了，学中医的优点，它的长处就在于能够啊举一反三，见小知大，要推理。那么下面大家来说说长夏时节，那么在一天四时当中它应该是什么时候？从卯时大肠经当令，到辰时，是吧？巳时，是吧？到午时，这是什么？这是夏。过了午时，未时，是吧？什么呢？申时、酉时啊，这是秋。那么夏秋之交正是午时，所以午时就是一个化的时辰。那这个化单有一个午时是不够的，它要有一个是吧脾经， 还要有一个小肠经，是吧？脾经我把它叫什么？是吧？我把它叫地岁局，是吧？小肠经呢？小肠经我把它叫国岁局。那么好多朋友就问我了，你说我吃葡参汤，我是掰开了吃好呢，还是整个浪吃好啊？是吧？我是让胃吸收好呢，还是让小肠吸收好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思考思考，思考一下这个大喝有水，小喝干。大喝有水，小喝满；大喝无水，小喝干的这个道理。中国人是特别讲文化的，国家，国是大家，家是小家。没有国，何以有家？只有国，如果没有家，国又何在？所以这就是国家。所以中国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所以脾和小肠孰重孰轻啊？啊，无轻无重。如果你说要吸收的量来说，那一定是小肠吸收的最多，因为它要给全身负责供给啊，能量和营养。所以小肠叫受纳之官，是吧？那么这个脾呢，脾吃饱了就不饿呀，立竿见影啊，吃饱了马上就有劲儿啊，吃饱了人就不贫血啊，所以叫仓禀之官，是粮仓哦，对不对？哎，粮食都吃不上了，粮仓都空了，啊，你拿什么种地种地啊？你军队拿什么打仗啊？所以民以食为天，脾胃先天之本的道理也在于此。冬病秋防，十二正经养生，所以一天当中三个时辰，是吧？四时脾经，五时心经，胃时小肠经，这就是脾经，脾脏的一个长下的运化，叫化，叫气化。所以怎么气化呀？哎，我们给大家讲了，长下时节养生叫更津就肺，不能多吃，要少吃，不能烦躁，要静养，目的就是让这个化的过程当中要让它平稳的度过。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个母鸡啊在鸡窝下蛋的时候啊，狗不叫了，孩子们玩啊也绕着鸡窝走，是吧？别把那母鸡吓着，吓坏，把母鸡吓坏了，这蛋就下不明白了。结果有那孩子淘气呀，是吧？母鸡下蛋呢，他去拿石头打那母鸡，去逗那小鸡玩，得母鸡受了这么个惊吓，嘿，半个月不下蛋了。结果呢，奶奶是吧，就要打那孙子的屁股，你看你把老母鸡给我吓得不下蛋了吧，是吧？哎，这就是讲的脾的运化，是吧？为什么要睡午觉啊？承上启下，运化了脾，又促进了小肠的吸收，是吧？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为什么要睡子午觉啊？阴阳更替，一阴生三收，收了心，收了神，收了气，促进了阴阳之间的转换，哎，平稳度过，呵呵，平稳度过，这是第二个好处。第三个好处啊，第三个好处，为人体的五脏和谐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是吧？收心我讲了，二目微闭；收神我讲了，充耳不闻，什么闲嗑耳朵不听了，繁中取静。收气这块不好做，这块比较深奥。哎，收什么气啊？就是调养人的气息， 这个时候的叩齿提肛吞津咽液法，这个时候的双手合十，掌根止于痰中，宽胸理气，双手一合十，眼睛一闭，心神就收了，掌根止于痰中，宽胸理气，痰中啊喜乐出焉呐、啊。为什么老生气啊？你这五十是不是没调整好啊？是吧？这是一天，我们还讲了一年，人这一辈子呢，人生的一辈子的秋天是什么时候？是更年。从青壮年到老年的时期，好了，的第三个好处就说出来了，睡好子午觉，防治更年期综合症，是不是？哎，什么叫闻其一知其二三？什么叫中医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限的道理？就在这儿。所以一年当中有长夏，一天当中有午时，一生当中有更年，你都顺利度过了吗？好，你度过了，你就进入了下一个崭新的开始。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十二正经养生我们说了五十心经，胃食呢小肠经，心经呢叫手少阴心经，是吧？那这个小肠呢叫足太手太阳小肠经啊，下面是申时酉时，对应的是足太阳膀胱、足少阴肾经。所以大家你要观察这个规律变化，十二正经阴阳交替，手脚交替，是吧？手少阴，是吧？而后呢就到了足少阴，是吧？手太阳完后呢就是足太阳。这什么意思啊？啊，十二正经足三阴足三阳，手三阴手三阳，所以阴阳交替，就是告诉大家生命当中也是这样的一个曲线啊，它不是直线，叫阴中有阳啊，阳中有阴。另外呢，为了激发呀咱们广大听众朋友的那个学习的兴趣啊，我们还要结合着十二生肖来说一说十二正经的脏腑养生特色。你看我们讲子时的时候讲到了老鼠，老鼠虽小活灵活现，是吧？那老鼠小，子鼠丑牛，你看对应的肝经就是一头老黄牛，是不是 啊说明了肝的气血，它的这个对人的五脏对人全身的影响是非常壮实的，是吧？丑时是丑牛，寅时就是下山的猛虎啊，肺经当令，气血输布，所以老虎，武松打虎，老虎来怎么着啊？呵，飞沙走石啊，是吧？飞沙走石，所以气血的二次输布不是局部，而是全身。到了卯时，是吧？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是吧？到了这个大肠经叫卯时， 这卯时什么意思？是吧？你兔子比耗子跑得慢，但是兔子的个头比耗子那个头大，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您这个小孩啊，他越活泛，越到大人他越懒洋洋的，对不对？所以到了卯时，从子时的一阳生到了卯时就是二阳啊，二阳阳气啊比子时要足了啊，也大了，但是活力已经没有子时那么旺盛了，是不是？哎，那么过了卯时，辰时，辰龙四蛇，我讲这个辰龙的时候给大家讲过，得胃气者生，失胃气者死，说了胃的生化无穷，讲到了气化和变现。所以中国老百姓说有毛有苗不愁长啊，你看生的孩子有五斤的，有七斤的，有八斤的，还有十斤的，你看最后长到将来长大了身体怎么样，靠什么？靠后天的脾胃。所以你嘴壮不壮实，你后天的身体全靠一张嘴去吃，是吧？所以叫什么呢？叫辰时啊，辰时足阳明胃经啊，足阳明胃经，这时候呢就三阳了啊，阳气越来越足了啊。那么到了四时啊，辰龙巳蛇，哎，这蛇我们中国俗话老百姓叫小龙啊，是吧？所以脾脏主思，主运化，那么这个运化它也不是直来直去的，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好多人是吧，说缺钙了打钙针，是吧？还有什么是吧，说血糖高了降血糖，血糖低了打葡萄糖，低蛋白了补蛋白，这都是外国人的思维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直来直去，他不绕弯子。你什么时候看到那蛇不绕弯子？你什么时候看蛇走过正步啊，是吧？蛇没有脚，走不了正步，所以蛇要蜿蜒啊，蜿蜒，是吧？哎，有人就问过呀，说黄河九十九道弯，那么多弯干什么？你把黄河抻直了，修成一条直直的大运河，那黄河就不叫母亲河了。就是因为它蜿蜒呢，哎，它才能养育中华儿女。所以这个蛇曲九弯也是这么个道理。所以脾呀、啊、要绕弯子，哎，那句话怎么说呀？啊，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啊，曲折的。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有三条龙，是吧？第一条龙是胃，第二条龙是脾，啊，那是第三条龙是什么呢？哎，五十心经当令。是吧？心经当令是五马未阳，是吧？五十心经当令是马呀，是吧？我们看《西游记》里边有个叫白龙马，是不是？你看我们经常看那个外国那个画，是吧？说那马呀长上翅膀了，哎，于是好多人看那外国油画。他就说了，你看飞马呀，这是外国人说的话，中国人说过吗？没有。中国人一看马长着翅膀上天的时候叫什么？哎，但凡宝马必有三分龙性。所以这马长着翅膀上天了，好啊，叫飞龙在天，那不叫飞马，哎，那叫飞龙。所以啊叫三龙治水啊，人体有三条龙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脾，我们的心。现在好多人教育孩子呀啊，叫望子成龙啊。所以为什么大学毕业了都找不着工作呀？因为都想当领导，都想当主管啊，都想当科学家，没人说我想当普通员工，是吧？ 没有人说啊，我想当什么呢？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啊。那么多龙，是吧？那就落了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希望啊，借助生活养生这个栏目，给所有啊为人父、为人母那些望子成龙是吧、望女成凤的父母亲说上一句话。龙啊是很威猛啊，很招人羡慕，但是这个龙如果到地上只会趴着，那就是一条蛇。如果这个龙到地上能变成马，马跑起来长了翅膀就能飞上天，所以马是务实的，是吧？马是务实的。所以在这儿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吃阿胶不补血，是不是啊？哎，假的阿胶还会要了人的命，是吧？这个三年前我给大家讲过啊，山东产阿胶啊，啊，阿井里的水熬的阿胶是最地道的。但是阿胶的主要材料是什么呢？啊，是山东阿县黑驴的驴皮。所以皮既起收敛之性，所以大家不要错认为说驴皮补血，不是，驴皮只能有收敛的作用。所以这个阿胶是给女人吃的，是吧？养皮肤养容颜，那是对的，还能止崩漏。反过来你要是给这男人吃阿胶，就容易吃成伪症，过于收敛嘛，甚至呢还会把胡子给吃没了，是不是啊？哎，把一个大男人给吃成细皮嫩肉了，非常可怕。那我为什么说说这个假阿胶会要人的命啊？因为阿胶是来收敛的，假阿胶都是马皮熬的，是吧？那倔驴是辣沫围着圈转，是吧？没有谁说搁马辣沫的，他转不了几圈，这马就造了，就叫跑，所以叫千里跑死马，没有说千里跑死驴，没听说谁驰骋疆场骑一条驴上去的，没有，都是骑骏马，是不是？所以用马皮熬成的阿胶，非但不会收敛气血，甚至还会发散，啊，甚至会导致大出血。所以养生如果光依靠保健品的话，迷失了养生的文化，啊，那是相当的可怕的。养生有道，文化先行。你别光吃保健品，你连你吃的保健品里边的文化你都没吃出来，你只能吃的病越来越重了，是不是？你包括我们新疆，是吧？小孩扁桃腺炎，是吧？发高烧，啊，那老奶奶把那闺女给她的阿胶给孩子喝了，啊，给孩子呛化了来喝，差一点没要了命。为什么呢？啊，因为高烧它要发散的，是吧？烧退了病就好了，你结果给补上收敛了，烧退不了，你不要命吗？所以这阿胶不是乱吃的东西啊，不是乱吃的东西啊。所以在这咱们就这么一说啊，叫点到即止啊，点到即止啊。不要认为说我贫血啊，我吃那个阿胶造血，造不了血啊，它就是个收敛的作用啊，收敛的作用啊，别曲解了它。这叫五马啊，下面是未阳，未来的未啊，未时的未。胃阳是小肠经，小肠经我昨给大家讲了，叫受纳之官，是国税局，是吧？养生啊就像养羊一样，所以那个羊啊，你搁笼子里养，搁圈里养，搁绳牵着养，没那养法。你所以中国的俗话说，哎呦又放假了，这孩子啊就放了羊喽啊。所以到牧区，你到大草原，到呼伦贝尔去，你看是吧，骑着马放羊。什么叫放羊啊？这羊吃草啊，它爱在哪吃在哪吃，它别跑开了。所以放羊有两个道理，一个是放，一个是收啊。这就是中国人的文化， 每句话都是一语双关的。放羊就是让羊自由的去吃草，不要束缚它。那既然放就放了，彻底放，别个人管了呗，为什么要个人骑马看着呀？看着羊啊，别被狼给叼去，是不是？所以养生啊，不是一味的进补，要补而为用，是不是？哎，有赏有罚，赏罚分明啊，这才是养生，是不是？所以有人就问我了，我想身体好，我是不是吃不正常就得了？我说不对，改错是吧？不改错病好不了。那有人说得了，我就把错都改了，我这病都全能好啊。我说你还债啊，你欠下的元气债，你光改了错，我说你欠的债你不还呢？哎，所以培固元气，尝尝这个健康债给它还上。这都是相辅相成的啊，所以午马喂羊，羊要放，还要看着别让它狼被狼给叼了。所以我们既然要吃东西，增加营养，但是还不要多吃，多吃的就是痰湿啊。我们要睡觉，还不能睡多了。你看，所以呀，中医的文化都在这儿，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午马喂羊，再往下两个时辰，申猴酉鸡。我说了啊，这个人呢，一天当中精力最为充沛，头脑最为灵活，就两个时辰啊。你注意那个学生的安排课程也是啊，这两个时辰一般都是主课，是吧？很少有安排体育课的啊。一就是上午的四时，脾经当令的时辰，人理解分析能力是最强的，是吧？哎，那么还有呢，就是下午的这个啊申时啊，下午的三点到五点，人的机动灵活性是最强的。人的运动能力也是最强的。申时叫申猴酉鸡。申猴，猴什么呢？哎，猴就是上窜下跳，是不是？哎，上窜下跳。所以大家你注意这个申字的写法，一个田地的田，向上出了一个头，向下出了一个头，啊，通天彻地。所以膀胱经也是主天主地的，所以平时呢